Hear my sound. 保持我的态度，为许我高温度，放纵吧，前进速度，朝着远处一步一步，微笑看着旅途，虽然迟到了，我也绝不认输。